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侦察魏国有隐忧，香帅暗中观虎斗，千钧一发决生死，大漠又逢老朋友。 楚留香停下了脚步，从地上拾起了半个仙人掌，他瞧着上面被砍断的切口，瞧得十分的仔细。他瞧了半晌，双眉越皱越紧，不住地喃喃自语说：好快的剑呢，好快的剑法。原来他从切口上便可以瞧出砍断这仙人掌的剑法之高下。疾兵厌使的不是剑，楚留香见到他对手的剑法竟是如此的犀利，自然不禁更为他担心了。在地上找了半晌，又拾起了半截仙人掌。这半截仙人掌的切口远不及那半截平滑，好像是用极钝的铁器打断的。而疾兵厌使的兵刃，那正是判官笔。楚留香又瞧了半晌，眉头渐渐地开展了，喃喃地说：和这么强的对手缠斗了半日，他的气力还丝毫未衰，想不到这么些年来他的武功竟也如此的精进。楚留香本以为姬冰燕这些年来西风吕后，春酒美人，他的功力虽没有撂下，气力那必然是有损的，但是到了此刻他才稍微的放了一些心。但他两人在恶斗之中，那无端砍断这些仙人掌干什么呢？这却是因为仙人掌之中藏有水分，两个人苦斗了半天，唇干舌燥，竟停手在这里喝了一些水再打下去。由此可见，楚留香并没有找错方向，他也喝了一口水，喘了一口气。这倒不是因为他走累了，而是因为他算准找到他们之后或者会有一场苦斗，所以他要在这里养精蓄锐，补足了力气。又走了片刻，前面一堆沙丘耸起，高达十余丈，大漠上沧海桑田，变幻极快，昨晚还是一平地，今晨就说不定有沙丘如风般的耸起。这些沙丘自然极不稳定，一般人虽然能蹿上，只要稍一不慎，沙丘就会崩溃，他整个人就难免要被活活埋葬在这千万斤的黄沙之内。楚留香吸了一口气，一掠而上，如飞絮，如落叶，轻飘飘地站在巅峰之上，极目四望，只见四周数里之内不但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沙丘，而且还有一堆堆风化了的岩石，一片片低矮的荆棘。沙漠之中也并非寸草不长，有些植物简直不需要什么水分也可以生长，只是永远也长不高大。只听枪，一道剑光如长虹惊天，在远处的几堆岩石后一闪而过，剑光之急不可方物。楚留香立刻就像 纸燕般就滑了下来，燕子般飞掠而去。他不敢出手，只因为高手相争，最怕分神了。姬冰燕要是听见了他的呼声，神智只要稍有松弛，说不定就会有杀身之祸呀。但是等楚留香掠到了那堆岩石的后面，那里就连半个人影都没有了，岩石旁的荆棘竟已经被剑光给削断了一片了。楚留香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的剑法之锋利，那实在是惊人呢、黑猴孙空和司徒流星形容中的话，非夸大之词啊。突然又是枪一声响，金铁交鸣，楚留香飞也似的赶到了那里，那里竟又没有人了，岩石却也倒塌了一片，碎石如粉，洒了满地。这片岩石却必是姬冰燕掌中的判官笔扫塌的，绝非常见。由此可见，姬冰燕的气力犹存，还可一拼。楚留香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呀、到目前为止，他虽然还没有瞧见这两个人的动手，但是实况之激烈却可想而知了。两个人竟从数里之外一直打到了这里，从晚上打到了早上，又从早上打到了现在，这样的恶斗实在是少见得很呢、现在两个人既然还好像占了个平手，楚留香也就不急了，只因他着急也没有用，在这种地势之下要一下子找着他们谈何容易。何况姬冰燕若是知道他来了，怕他插手，说不定还会诚心跟他捉迷藏呢。所以楚留香沉住了气，静静地听。过了半晌，果然又有一声金铁交击之声从左面传来。这次楚留香并不直接扑过去，却自右侧绕过，想绕到两个人的前面迎头拦截他们，但这次他还是扑了个空，那两个人竟又打到另一边去了。楚留香则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但是面色忽然大变了，前面的一片黄沙，那竟有几点辟邪，若是换了胡铁花，他瞧见这个血迹也许还不会如此着急，只以为这鲜血是从对方的身上流出来的。但是楚留香却知道，姬冰燕的判官笔只要击中对方，那个人必已倒地不起，既不会带出血，也打不下去了。楚留香的心里越急越不敢出声呼喊，姬冰燕此刻已经负了伤，说不定伤势还不轻，若是分了神，岂非更立刻要遭对方的毒手吗？要知道楚留香虽然豪迈不羁，但为了朋友的安危，他的小心谨慎竟还在妇人和女子之上啊。一堆岩石上也有几滩血迹，楚留香纵身跃上去，正想再静待刀光剑影自树梢石顶露出来，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一堆沙丘突然两个人转出来了，两个人掌中的兵刃俱都舞的是风雨不透，却丝毫不闻兵刃相击之声，想是两个人打了半日都已将对方的招式摸清了，早已经用不着等到招式用老便发招变式了。这样的打法，双方的出手自然更快，自然更凶险，无论谁的出手只要有半分的偏差，对方的兵刃就立刻会乘虚而入。但是他们的出手虽然精彩，那形状却都已经是狼狈不堪了，两个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打得是七零八落，身上头上头发眉毛俱都是沾满了黄沙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从黄沙里钻出来的活鬼。楚留香若非知道姬冰燕用的是兵刃的话，简直分不清这两个人谁是姬冰燕。 只见姬冰燕左肩上用衣袂绑得紧紧的，里面有丝丝鲜血渗出。果然方才已被对方刺了一剑，但是两个人正在打得吃紧，他怎么能包扎自己的伤口呢？难道对方伤了他，还等他扎好了伤口再打吗？这两个人打了半天，难道已经生出了惺惺相惜之心了吗？所以一个人受了伤之后，另一个人就可以不乘胜追击了吗？但看两个人出手的招式，却都是拼命的招式啊，谁也没有打算让对方活着呀，谁的手下也没有留情啊。楚留香越看越奇怪，他见姬冰燕暂时还可以抵挡，知道自己若是插手，姬冰燕反而不免会恼怒的。但是对方所使的剑法，楚留香竟然觉得眼熟得很。但见这个人运剑如风，剑法之快难以形容，但自招以上却纹风不动，每一招均是以万力发出的。像这样剑法的人，据楚留香所知，普天之下只有个中原一点红，但这人所使的剑法却又和一点红略有不同啊。严格的说起来，这个人的剑法竟比一点红更沉稳更严密，但却没有一点红那样一剑封喉的狠毒和凶悍。楚留香的心里正在猜忌，不知道这个人和一点红有什么关系。看来他纵非一点红的同门，也必定颇有渊源。这是一双冷得像冰一样的眼睛，冷得像狼，灰白的像山巅的积雪，却又坚定的像是积雪的山峰。这一双眼睛除了中原一点红，再无别人呢。楚留香又惊又喜，忍不住就要呼出了声音了。突见一点红长剑当胸刺出，姬冰燕出手一错，判官笔只成了十字架，迎上去正是一招十字封门。只不过别人使这一招十字封门的时候，那纯是手势，而姬冰燕使出这一招却是手中有弓，那双笔剪刀般的就向对方剪过去了。这是一招攻守兼备，本是妙招。但是楚留香看到他使出了这一招，全身都凉了。原来一点红正是要诱他使出这一招，只因他的剑法与天下各门各派俱都不同，以万力发剑变招，那要比别人快得多的。而姬冰燕这一手招中有了攻势，防守之力便被分散了几成，对付别人的时候，对方剑招到此已迟，他本可剪住对方的兵刃，但是一点红此刻自肘以上还有余力，他若是将这点余力使出，长剑向前一挑一松，姬冰燕还没有剪住他的剑的时候，他的剑就已经刺穿了姬冰燕的咽喉了。好个中原一点红啊，他方才比见过姬冰燕使出这一招，心里早已经有了对付的法子了，此刻才诱他再使这一招。楚留香旁观者清，又深知一点红的剑路自然瞧得更清，心里虽然大骇，但是已经无力可施。一点红剑出如风，天下有谁能够阻拦得住呢？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点红长剑忽然化了个圆弧，竟自姬冰燕判官笔尖绕过，唰一声响，反向姬冰燕的左骨上削去。这一剑明明可以得手啊，为什么又变招呢？楚留香虽然心里一喜，却不免吃了一惊。一点红左剑法素来无孔不入啊，此番怎么会变得如此之笨呢？姬冰燕一心只在智商敌人，心无二用，却未觉有什么奇怪。对方使出了个笨招式，那正好是他的大好良机啊， 他双臂一分，毒蛇出血，只听噗噗噗两声，一点红，左右双肩的鲜血已经被点中，仰天而倒了。 纪冰燕苦斗了半天，终于得手，他终于忍不住大笑。但是对方一双灰白的眼睛却在冷冷地瞧着他，眼色之中并无丝毫认输和气馁的神色，还是充满了傲气。纪冰燕笑着说：你的剑法虽是天下少有，但这一招使得糟透了，无论谁使出这样的招式都该认输。 你……他的语声忽然顿住了，脸色也变了，他忽然发觉对方的剑尖之上竟然挑着一只蝎子。 大漠之上气候干燥，蝎子又大又毒，无论谁被蛰上一口，当时只怕就没救了。 方才一点红竟是发现他的腿上有了一只蝎子，才变招相救的。一点红这一招笨剑竟是 为了要救他的性命才使出来的。 纪冰燕 面色惨变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楚留香自然也瞧见了，心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中原一点红，中原一点红，当真不愧是好男儿。 但是纪冰燕又如何呢？他是不是会因此将一点红杀了灭口呢？ 楚留香忍不住想瞧瞧纪冰燕究竟如何做，但掌中却已经扣了块石头。纪冰燕若是向一点红出手，他不会做事 不管的。只见 纪冰燕呆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：你为何要如此做？难道你不想杀我？ 一点红的身子虽不能动，嘴却还是可以说话的， 冷冷地说：我要杀你，就不能让你死在蝎子的嘴里。 纪冰燕仰天大笑：好，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 好，突然用脚尖就挑起了那柄长剑，接在手里，反手一剑向自己的左腿砍下去了。 他竟然是不肯领这个情，竟要将自己的这条左腿还给一点红，就连一点红冷漠的目光之中都不禁露出了惊骇之色， 失声说：你疯了吗？喝声中突听嗖一声响，一道强劲之极的风声袭来，当打中了纪冰燕掌中的剑， 火星四溅，他掌中的剑竟被震得飞出去了。纪冰燕变色， 退步一退八尺， 将方才交到左手的判官双笔又分持左右，口中厉声喝道： 什么人？ 只听一个人缓缓地说：你们两个人的火气都不小吗？ 笑声之中，一个人飞掠而来，拾起了地上的长剑，顺手又拍开了一点红的穴道。 纪冰燕跺了跺脚，狠狠地说： 喂， 你到底还是来了。 一点红竟也大声说： 你到底还是来了？ 两个人说的话竟然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纪冰烟说这话本是应该的，他早已经算准楚留香会来找他，只恨楚留香来得太不巧了。但是一点红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呢？他难道也知道楚留香就在附近吗？难道也算准了楚留香会来找他吗？楚留香正觉得奇怪呢，纪冰烟已经哑然失声说， 怎么你认得此人？ 一点红也失声说， 你认得此人？ 楚留香笑着说，你们两个人我全都认得，而且都是老朋友，所以你也不必觉得欠了他的情难受，反正他以后要被人宰的机会很多，你想法救他一回就是了嘛。 这句话是向纪冰烟说的，纪冰烟愣了半天说，楚留香说， 但你却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 这句话是向一点红说的了，谁知一点红更惊讶说， 我怎么会来？ 不是你找我来的吗？ 这句话说出，楚留香和纪冰烟又大吃了一惊。楚留香摸了摸鼻子苦笑着说， 我找你来的。 我找你来干什么？ 一点红说， 你自然是找我来杀那 秋瓷王的呀。听了这句话，楚留香反而沉住气了，只因他已经看出 这并不是一件误会，这其中一定另有阴谋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英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大漠困群侠，口干力又乏，荒滩出险恶，少水多奸诈。 楚留香找了块岩石坐下来，对一点红说，这件事情其中还有曲折，你不如也坐下来，咱们慢慢的说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说话，这样还是我来问。一点红冷漠的脸色已经变了颜色了，他说，什么曲折还要问我？难道你楚留香笑了笑，接着说，你先沉住气，我问你，是谁去找的你啊？说我要你去杀秋瓷王的呢？一点红说，那日我与你分别之后，只觉中原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，又久仰关外，天也辽阔，所以就决定出关一行。楚留香知道这个人心高气傲，两次斗剑落败之后，不免是心灰意冷，竟想出关来过被放逐一般的流浪的生活了。楚留香的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嘴里却仍然笑着说，如此说来，你出关只怕还在我之前了。一点红说，但是我走了几日之后，就发觉有人在暗中留意着我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他都在后面悄悄地跟着。楚留香说，啊，这个人要是打主意打到你的身上，那倒真是瞎了眼了，可是不知道这个人长得是什么模样。要知道楚留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遇到多么困难和危险的事情，都能够保持冷静和轻松，但他也知道别人可未必能够做到这样。他见一点红已经有些紧张，前面说的两句话那正是要令一点红精神松弛，后面问的一句那才切入了正题。一点红果然不觉笑了笑说，那个人他甚是寻常，丝毫没有特异的地方，你就算见过他许多次，也未必能记得住他，只因这种人你到处都可以碰到的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说，是啊，面貌越是普通的人，做坏事就越方便，你要找个人去从事阴谋啊，你也一定会找这种人的。一点红说，对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本不愿多事，但是他跟了我两日之后，我就终于忍不住了，我正想找他去问个究竟的时候，谁知他却先来找我了。哦，一点红接着说，他竟来问我说，阁下，阁下便是中原一点红吗？我已是猜不透他的来意，我只有点了点头。他便说，是你的朋友，而且是来专程找我的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，哦， 接着他就说，我要你来行刺秋瓷王吗？ 不错呀，他说秋瓷王祸国殃民，楚留香早就想把他除掉了，但是他一时又抽不出身来，所以想来劳动大驾走一趟。 你就相信了吗？ 我本来没有立刻相信呢，但他说了这句话却令我不得不信呢。 他说了什么？ 他说楚相帅将阁下视为好友啊，否则他也不会前来相求了。何况大丈夫恩怨分明，阁下难道忘了他的不杀之恩了吗？ 一点红啊，你想我真的会这样说话吗？ 我就因为你绝不会将这个事情四处宣扬，所以才认为这句话那必定是你说出来的呀，不然这个人他怎么会知道呢？ 不错，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也没有人知道你我不打不相识已经成了好朋友。姬冰燕听到这儿冷冷地说， 是啊，连我都不知道吗？ 一点红说，何况我的职业那本来就是杀人嘛，他若要我杀人，我本可以金银来收买的，又何必来骗我呢？除非他已经知道我改行了。但是 楚留香又说，但是普天之下知道你洗手改行的人也没有几个呀。 对呀，正是如此啊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是啊，要是换了我是你，只怕也难免要相信那个人的话了。 姬冰燕忽然说， 知道你们关系的人究竟有几个呀？ 楚留香说，算来只有南宫灵、五花、蓉儿和黑珍珠。 姬冰燕说， 但是南宫灵、无花都已经死了，蓉儿也不会做这件事的，所以 他突然就顿住了语声，目光凝住着楚留香。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 算来只有黑珍珠了， 在幕后主使秋瓷国叛国阴谋的人， 莫非就是他？就是他吗？ 姬冰燕缓缓地说，你我都已知道，秋瓷国叛国的阴谋中有汉人参与其间，但一个汉人要想在异域发动这等大事，谈何容易啊。 除非这个人在那里已经有了很大的势力，否则他纵能令叛国行动成功，万万无法在那里立足的。 说到这儿，他又顿住了语声，只因为这个人是谁已经呼之欲出了，他不必再说下去，别人已经知道了。只有沙漠之王的儿子， 他才能在这里发动此等的大事， 这一点那实在是显而易见的，连一点红都已经猜出了。楚留香默然半晌，缓缓地说，那个人此刻在哪里？ 一点红说，那个人陪我出关之后就与我告别了，说是去找你了，但自此一路上都有秋瓷王的使者迎接护送，直到这里。 在这里你又见到什么人了？ 我见到了两个秋瓷国的大臣，据说地位都非常的高，秋瓷王被放逐之后，就由他们两个人辅佐新王主持朝政。 但还有个汉人，是吗？ 不错，但是那个人却绝不是黑珍珠。 哦，这个人是谁？他长得又是什么模样？ 一点红说，这个人好像叫吴菊轩，据说乃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名士，而且 技智无双，但是在我的眼中看来，可是只觉得他獐头鼠目，满脸的讨厌相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 他正是要人不愿和他接近，免得被人瞧破他的行藏。他这副讨厌相也就成了他最好的掩护了。 姬冰彦说， 不错呀，别人要是根本懒得去瞧他，也就瞧不出他是否易容改扮了。 楚留香说， 怎么，他们的帐篷昨夜已经迁移了是吗？ 一点红姬冰彦同时说， 不错。 他们迁到哪里去了？ 据说离此地不远有个沙漠客栈，乃是此间大盗半天风所开的黑店，他们和这半天风似乎也有勾结，此刻正是到那里去了。 楚留香沉思着说，这一两天他们只怕还不会离开的是吗？ 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宰了他们。 姬冰彦冷冷地说，杀了他们倒容易，但这三个人若非主脑，杀了他们岂非反而打草惊蛇？ 楚留香说，何况他们明知你一见到我之后事情就会被揭穿，但他们还是能够放心让你来，这只因为他们实在是有恃无恐啊。 一点红皱了皱眉说，什么有恃无恐？ 不错，只因为我还有三个朋友现在在他们的手里。 他苦笑着接着说， 我此番本是为找这三个朋友来的，不想竟误打正着，在这里知道了他们的消息。但是我不知道此事还好啊，知道了此事，我的行动就不能不分外的小心了。 姬冰彦冷冷地说，说不定那些人找这位仁兄来，就是要从侧面告诉你这件事，借此警告你，这样你做事就不能够不有所顾忌了，他们就更可以放手干了。 楚留香叹道，他们若要警告我，为什么不叫荣儿他们写封信来啊？为什么还要多费这许多的心力呢？ 姬冰彦默然半晌，缓缓地说， 这话也不错，但我却更想不到他们为何要如此做了。他们既明知你们两个人一见面之后谎话就会被拆穿的，他这样做岂非白费力气呢？ 楚留香沉吟着说， 这只怕是因为他们并未想到我会来保护秋瓷王吧。 就在两三天前，他们岂非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来保护秋瓷王吗？ 姬冰彦想了想不再说话了。 楚留香又说，常言道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对方既得了天时地利之便，本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了，但我们却有一点优势，那就是…… 姬冰彦忍不住接着说，那就是他们不认得我们，我们却可以认得出他。 不错，对方就是因为不认得我们，所以才会走错这一步的。现在我们正可以利用此点，若是等黑珍珠一到，那就迟了。 姬冰彦说，你是想趁黑珍珠还没有到的时候到那沙漠客栈去探一探消息吗？ 正是如此。 一点红目光闪动着说，怎么，现在就去吗？ 时机稍纵即逝， 要去自然要快，只不过 现在我们不但要对付这些人，还要对付石观音，正是所谓两面受敌，若是稍有不慎被人背负夹击，那就要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了。 纪冰燕与楚留香多年相交，心意相通，听了这句话只不过点了点头，一点红却忍不住说， 那你的意思是？ 楚留香说，对方虽不认得咱们，但是骤然见到两个陌生人去到他们的盘踞之处，也不免要分外留意，说不定还要把咱们当肥羊对付呢。 但这两个人要是你的…… 一点红又忍不住插嘴说， 这两个人要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怎么敢动手呢？ 楚留香一笑，但是中原一点红独来独往，人人皆知啊，又怎么会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忽然就遇见两个朋友呢？ 一点红默然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， 纵然在到处挤满了人的地方，那我也是遇不着半个朋友的。 这话说的虽冷淡，但是语气中还是免不了有一种寂寞萧索的意思流露出来。纪冰燕瞧了他一眼，忽然说， 朋友越少越好，就算没朋友没什么可惜的。 一点红也瞧了他一眼，那个眼睛里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。楚留香拍着掌笑道，哼，你们两个人呢，哼，一样的怪脾气，迟早你们非交上朋友不可，那是跑也跑不掉的。他攀着这两个人的肩头沉声说， 现在咱们既不能贸然前去，也不能冒充他的朋友，依我看两全之计 只有……他的语声渐渐的低沉，渐渐的听不见了。 正午，骄阳万里，在这热得死人的烈日下，却有几匹骆驼缓缓行来。就连这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，在中午它都是举步维艰的。骆驼上的人更是奄奄一息，只剩下半口气了。只见这些人的嘴唇都已经皲裂，眼睛里满布血丝，整个人都好像已经麻木无知了，那心里只想着一个字，水水。突然远处一缕炊烟升起，这些人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狂喜之色，有炊烟的地方还会没有水吗？大家喜极，狂呼一声就要拼命赶过去，谁知当先领路的一个满脸风霜的老人却忽然大呼道， 去不得，那个地方去不得。 他的声音虽然低哑嘶喊，却仍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，大家果然都停下来，满面都是渴求和期望的神色。那个老人那干涩的脸上竟然充满了恐惧，他哑着声音说， 你们可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？ 大家摇了摇头，一个人说，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只要那个地方有水。 说到水字，大家立刻又兴奋起来，那喉咙里又发出了一阵像野兽般的嚎叫， 水水啊。 老人用舌头舔着嘴唇，但舔了很久，那嘴唇仍然是干得发裂，只因为他的舌头都已经干得快要裂开了。 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水啊，那个地方虽然有水啊，可也有烧人的钢刀啊。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活下去，但是到了那里就立刻得死。” 大家面面相觑说：“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 那老人说：“ 只因为那个地方是半天风的。” 说到了半天风这三个字，已有两个人从骆驼上就摔下来了。这两个人从骆驼背上摔下来以后，连动都不能动了。这时候有个人嘶着声音大声地喊道：“我不管，我还是要吃。我宁可被杀死，我也不愿意再受这样的罪了。”他拼命地打着骆驼，发狂般的就冲了过去。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像是知道他这一去就永不复返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